回首凝望，不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，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。 在雨里，自风中游荡，我为你准备了三亿子弹。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，李荣浩《成长之重量》。四名，许嵩，如约而至。 等到秋叶终于金黄，等到花发悄然苍苍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等到人已不再奔忙，等到心也不再轻狂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等到记忆只剩精华， 三名 Choice of On Ariana Grande Dance to This。第二名，穆小雅，可能否。 我早已相信年少的誓言，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，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，能否许我一次成全。 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我以为我疯了，你在提醒我什么？别再故意招惹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。 Time

成你出发的意义。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 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你，挣扎于世俗，爱假装不义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心勇敢一杯，逆风踏雷霆，一光三陪，开往白天的夜，有美丽重叠，星光凋谢，活在眉睫，轰轰烈烈，代价如血，谁向谁妥协，谁跟谁告别，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 讲真的， 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为闺蜜心上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我是你早就回的了我，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，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，别好过一直拖，自作多情 穆小雅，可能否？ 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？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？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？能否许我一次成全？ 第三名，李荣浩，成长之重量。 成长之重量，丢了狂妄，学会承担，故事的反转。 第二名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我以为是规则，失去最爱的一个，才能记忆深刻。那些幼稚的、轻狂的、勇敢的，从此守着。我还在想了什么，只想哭的那个，你却无比希望。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第一名杨坤，郭采洁，答案。 之前，视线永远。 风，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，却又吹得让它慌张。你问雨，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，却也湿透它的衣裳。你问它，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，却又不 缘分该来的就会来， 坚强也只能够看着办。我谢绝了期盼，希望失望一半一半，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。我决定用平常心